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发去了贺电，电文如下：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我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贵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党维持社会稳定，争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我们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愿与中国同志们一道，根据新世纪的要求发展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朝中友谊，推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祝您身体健康，在责任重大的事业中取得成就，并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祝愿中国人民幸福。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主体105年2016年6月30日于平壤。